我很想知道，对于你而言，国与晚之哪个更重要？ 国重要， 可他没了，什么都不重要。 乱弹打死一个，黑木又杀了一个。何峰在老七骂骂咧咧的声音里，将活着的三个人扛到后面。谢晨上了副驾驶，忽然推开藤田青野，车子开动，他的枪口仍指着倒在地上的藤田青野，最后一颗还是没有扣下扳机，朝追过来的日本兵打过去。车子迅速驶离，藤田青野半身险，气到牙齿都在颤抖，歇斯底里的嘶吼： 追，追，给我追，给我追！ 所有日本兵瞬间上了后来的卡车。李长胜见他们得手，跑到车开过来的方向，灵活地跳到后面。若没有援兵，这或许会是趟成功的营救。老纪开车太猛，李长胜被晃得不能瞄准，弹药本就不多，不敢多浪费子弹。车子全速前进，老纪从野道飙，暂时甩开了鬼子。何峰割下衣服捆住右臂，谢池扒着车内小方窗着急地说：你受伤了？ 子弹擦过去了，没事。 我们要往哪儿去？ 离开上海。 弹药还有多少？ 没多少了。 李长胜摘下被救的三人的头套，解开束缚双手的绳子。一名男同志被戳伤眼，什么都看不到，肩上还中了一枪。另一位面目全非，牙都被拔光了。那被打扮成谢池的女同志也伤得不轻，脸上布满了淤青、伤痕和血，被突然而来的光照得睁不开眼。他们三个谢池一个也不认得，应该是其他小组成员。因隐秘问题，与他直接见面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三个人，而他们三个也互相不认识，分属于不同小组。老纪用余光瞄一眼谢池，又看向他的肚子，冷着脸说： 为了救你，我们牺牲了一个兄弟。 抱歉。 抱歉有什么用啊？能换回人命吗？ 老纪，你别凶他，要骂你就骂我。 车子停在一片树林边，几人迅速下车。谢晨没明白，问驾驶座的老纪：怎么停在这儿？ 这一片没车走，鬼子循着车轮很快就会追上来，我们分头跑，我去引开他们，还不快下去。 谢谢你。谢晨跳下副驾驶，朝他鞠了个躬。老纪不想看到他。 快滚。 何峰直接将重伤的男人背在背后，让李长胜扶着另一个。 跟我走。 你能自己走吗？ 嗯。 一群人往林子走，老纪开车继续前行，女人走在最后面，趁前面的人不注意，将一只鞋蹬下甩到了路中间，脚尖用力在泥地上划出一道指向树林的印记。离三点还有两分钟，江守月守在河边，焦急地往林子里张望。阿如带着国强和另外一名同志等在船上，刚见到人影，江守月大松口气，赶紧迎上，将两个被折磨重伤的男人扶上船。林中忽然传来动静，李长胜举着枪瞄过去： 鬼子怎么找来了？ 谢池坐到船头，回身朝何峰伸出手来，却不想被他用手铐铐住，另一端锁在了船上。你干什么？ 你们先走。 何峰将船推走，谢池紧拽他的衣袖：一起走。 我得拦住他们，不然我们一个都跑不掉。 我陪你。 不要浪费时间了。我一定追来，保护好我儿子。 你知道了。 走了。 谢池不敢叫他的名字，一时情急脱口而出。何峰顿住脚，没有回头，与李长胜朝反方向跑去。船划远了，林中传来密集枪声，群鸟惊翅。谢池扯下另一只耳朵上的耳环，掰直了要去开手铐，江守月拖着重伤的身体按住他。 你干什么？他这么做就是希望你活着。 放开。 你有想过你们的孩子吗？你去送死倒是舒服了，这个无辜的生命呢？侥幸逃脱最好，万一有什么不幸，至少要保住他的血脉。 船头经不住多人，阿如流着眼泪对国强耳边说了句话。国强听明白后走过来搂住谢池的腰。 干妈，你不要走，不要带小弟弟走。 谢池忍泪含悲，抱了抱国强的头，看向近远的河岸，一边是风平浪静，一边是枪林弹雨，水底的鱼一定不知道地面的鸟兽有多害怕。李长胜滚到何峰旁边。 哥，顶不住了，没子弹了。 日本兵从三面包抄，将他们围住。何峰拔掉保险哨，只是他们最后一个手榴弹，他微抬身看准目标，用力跑出，嘣的一声炸倒数人。